什么 love 是一种。 总有人不嫌烦，找你用过来搭讪，每次都会让我特别想你，觉得好孤单。遥远的距离，就有不安躲在心里转，今年月亮弯弯，心情有点乱。现在就想马上见到你，就想马上抱着你，接受一天就连一秒都快等不及，等待对爱来说想呼吸，却又有神奇的魔力，环绕渐渐再听也都不会腻。却又总放手了，连眼也不眨。想念是风和雨摩擦，抚摸两张青涩脸颊，将当年的我曾就客气的害怕。我们都会装傻，研发混淆真假，连一句你还好吧都那么圆滑，问得多巧妙，我只能回答谎话。不再装对方在装傻，舍不得你的幸福有过我参杂，是谁说的放弃梦想才能长大，才可能伟大。心之秘密有妈妈，今天这个版本的你我是否值得能一路挣扎，倔强在拳头里磨着，把脸长磨灭成疲乏，不以为在预备成为彼此的家。我们多会装傻，笑颜发欢笑真瑜伽，连一句你还好吧都那么圆滑，问得多巧妙，只是我回答谎话。不再穿旧情谁装傻，舍不得你的幸福有过我参杂，是你说的忘了吧才可能长大，于是我舍得把一直包围的只是要是我高傻，就不会想起了办法，一阵乱夹。关于我还想处理的多圆滑，为何我们不能假释回答实话？ 好的年华给另一个他。 的故事太多，我们只是其中一个，像每个人想的一样，我们的故事是最美的。不管月亮代表谁的心、反正我会永远爱着你。明天你要嫁给谁、当然是我。我的甜蜜和苦涩，我们都一起品尝过、未来不管还有多少坎坷，相信都能度过。这是一首写给爱的歌，也是一首写给你的歌，也许会有很多人唱着，但我是最真挚的一个。有了你我就觉得快乐，失去你我就觉得不快乐。那些歌词虽然听得太多，但是我还是要对你说。故事太多，我们只是其中一个，像每个人想的一样，我们的故事是最美的。不管月亮代表谁的心，反正我会永远爱着你。明天你要嫁给谁，当然是我。太多的甜蜜和苦涩，我们都一起品尝过、未来不管还有多少坎坷，相信都能度过。这是一首写给爱的歌，也是一首写给你的歌，也许会有很多人唱着，但我是最真挚的一个。有了你我就觉得快乐，失去你我就觉得不快乐。那三个字虽然听得太多，但是我还是要对你说。手牵手走过，看着鲜花的闪过，那种甜蜜的颜色在我的心里，只愿有你。这是一首写给爱的歌，也是一首写给你的歌，也许会有很多人唱着，但我是最真挚的一个。有了你我就觉得快乐，失去你我就觉得不快乐。那三个字虽然听得太多，但是我还是要对

接下来要来跟你分享的歌曲呢，是来自偶像言承旭。据说呢，私底下他是一个对自己要求还蛮高的人，只会埋头苦干，不会麻烦别人。不论是演戏还是唱歌，都会很用功。在岁月积累当中，他慢慢的成长。歌曲能够打动人们的内心，深深俘获每个寂寞的心，能够让安静的听情歌。一起来听到是来自言承旭《习惯两个人》。 想长干嘛，爱情出现了忽冷忽热的挣扎，才刚坐下，一说又笑，一眨眼又微笑，时间长晚长一样，换好几天的冷战，把情绪抽完，我坐立不安，怎样比分手还难。你是我的情郎，我的新娘，是我的温暖。有时候我在想，留在你身旁，是爱你还是爱上陪伴。习惯两个人不见不散，习惯一整年就寻找对方，习惯让我们懒散，不再坚强，对寂寞像是抵抗。习惯两个人睡单人床，才能长睡到天。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听若有情， 听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品味1033听若有情。今天是12月17号，星期二，农历腊月20。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8度。廊坊轻度污染，3度到-6度；首都北京霾，5度到-6度；近邻天津多云，轻度污染，0度到-3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今天廊坊、三河继续执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今天是17号，单号车可以通行。限行期间，公交车免费乘坐。首都北京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健康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话题。平时呢，我们应该坚持运动和适当减肥。您知道吗？有一些习惯是可以瘦腰的。吃饱了要多走动，吃完饭休息一下，然后走动30分钟。无聊的时候转转呼啦圈，还能够帮助消化和排便。有事儿没事儿要常做做收腹这个运动。还有呢，就是早晚各做30个仰卧起坐，最好结合跑步或者游泳等这样的有氧运动。最后一点呢，就是保持常逛街的习惯。好了，感谢收听天若有情，下个半点再会。 三河启航教育火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15人一班小包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各种用水不用慌，天下无漏来帮忙，不用砸砖和刨墙，经济实惠有保障。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呵护温馨住所。闲人西大街176号，电话1393162-0338。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 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近现代以来，地球出现了一次人口爆炸，人类以前所未有的密度聚集在这个星球的表面。然而一个近似于悖论的现象，就是现代人 却也是历史上最为孤独的一群。他们在人海茫茫当中感受到的是孤独，甚至比在大地浩荡的远古祖先还要严重。你听这样的歌，现在翻看一下通讯录，如果想跟别人说几句话，你能找到那个人吗？蔡琴《乡间小路》。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乌龟的老牛是我同伴，满天飞过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荷花锄头在肩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笑意写在脸上，恨一曲相聚笑唱，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多少过目长长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肩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哦哦哦，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 歌手羽泉是一位好胜者，对音乐的把握能力非常强，对音乐的要求也同样很高。他们的作品不俗，且个人的作品和个性还有音乐都是非常的吻合的。表里如一的作品才是具有感染力的，对不对？才能够打动每个用心聆听的人。跟你分享到的是来自羽泉《似梦非梦》。 救护车到医院的时候，你已停了脉搏，心跳已连成一线台词，而我不忍听了。当人生走到尽头，恍然无奈，悄然止步，才终于感到命运面前我们多无助。还痛吗？坚强是你引以为傲的盔甲。还累吗？终于可以彻底将心事放下。这只是个梦，做的人难懂，谁能永远活在清醒中？若不想平庸，拿什么证明我曾经来过？匆匆这一生，似梦也非梦，是真是否谁还在乎？繁华中我们都是片刻停留，留不住的梦。 开满的行李再次到达，一座城没了你，我不知道哪儿还能是家。记得吗？你说过勇敢的人住在天涯。你好吗？有没有回另一个世界的家？人生这场梦，做的人不同，有人驰骋，有人在捕风，该何去何从？该怎么证明我曾经来过？匆匆这一生，似梦也非梦，是天是空谁还在乎？繁华中你我都是瞬时漂流，留不住的梦，我不再会让伤痛无限扩大，勇敢骑上命运的黑马，在这世上留一道光。能永远活在清醒中，若不想平庸，拿什么证明我曾经来过？匆匆这一生，似梦也非梦，是生是负谁还在乎？繁华中我们难免瞬时漂流，庆幸的是我还有半生之久。昨晚这场 走，如果你说 再给我一点温柔。 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奢惠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奢惠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奢惠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听啊。 想我们 手黄小虎在他的家中排行老幺，自小呢就喜欢唱歌，而小学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了非一般家庭小孩所能够参加的合唱团。这个难得的机会让他更努力的表现与学习。1982年因为一个代班的酒吧驻唱的机会呢，展开了他在酒吧演唱的事业。这不仅支持他对于歌唱的狂热，更因为在酒吧驻唱能够积累很丰富的经验，奠定了他精湛的歌唱实力。一起来听到来自黄小琥《不承认还有伤》。 好酒已散场，关门声还在回荡，感情的迷惘多半狰狞的模样，一个人得累积多少疤，需要痛苦几次去挣扎，该学深情原谅，或不妥协不虚假，幸福才会到达。不承认还有伤让我倔强，管我爱我也偷溜刀枪，不敢为痴情变得疯狂，当信任摇晃慌乱逃离现场。不承认还有伤给我光亮，太悲观所以这太奢华，不轻易温柔伪装坚强，疲惫的渴望戒掉胡思乱想。节日的夜晚望着窗外眼睛会迷茫，一颗心要怎样翻滚啊，面对生命才能变火把，爱就勇敢伟大，真到哪怕有些傻，不爱也能放下。不承认还有伤让我倔强，管我爱我也偷溜刀枪，不敢为痴情变得疯狂，当信任摇晃慌乱逃离现场。不承认还有伤给我光亮，太悲观所以就太奢华，不轻易温柔伪装坚强，疲惫的渴望戒掉胡思乱想。不承认还有伤让我倔强，管我爱我也偷溜刀枪，不敢为痴情变得疯狂，当信任摇晃慌乱逃离现场。不承认还有伤给我荒凉，太悲观所以就 妈妈，你没有悲伤，却欲言又止，是否我又让你担心了？是否我又让你失望？我在慢慢坚持，慢慢融化。妈妈，这世界真的将我渐渐吞没。我多想拥有是一滩爱浪的泉呀。漩涡，我在拼命地证明自己，可有些事再也回不去了。这是我给的月亮从天空陨落，我被紧紧欺扰，真虚弱。妈妈，这生活中来将我慢慢消失。我多想拥有是你挚爱的那春阳。此刻我带着田野从苍穹落下，我在慢慢想拥有是你刚来的那个春阳。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1月17日，星期二，春运正在进行。铁路警方提醒旅客，一定要到正规的售票处或网站实名制购买火车票。真火车票在身份证号的位置会有明显的凹凸，但假火车票制作粗糙，可用手触摸辨别。近日，山西吉县的壶口瀑布再次迎来了流灵，水流湍急，瀑布上泛起层层白雾，瀑布的周边姿态各异的冰柱奇观景色，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最后来关注旅游生活，三河市旅游局提醒您要选择旅行社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齐全的正规旅行社，还要与旅行社签订书面旅游合同，再确认旅行社是否办理相关保险。

的祝福，爱情一页书很难得到幸福，有人会笑就有人会哭，义无反顾是你唯一结束，不要害怕路上有人会拦阻，老天故意要让你觉得辛苦，永远记得要自我保护，不要害怕战士的孤独， 月亮的心 没人被失眠， 月亮的心 世界多么疯狂，都不害怕。 在漫长夜之中飞翔，心中属于我的那道星光，命运之门却是容易受伤，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要奔向过去你的远方，请说拥抱最美好的时光，不说难免也会迷失方向，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抬起头来背着不会落下，扬起嘴角望着不再彷徨，看着心里最闪耀的愿望，越过高山越过海洋，我也相信生命就要天亮，我也相信痛苦没有宝藏，有个明天正在等我抵达，我在路上正在路上，拥有梦的人路有多长都不害怕， 房内没有人接，煮一夜咖啡，为你倒了一杯，白天黑夜你去找谁，我也没睡，孤枕难眠，是地球时差在作祟，哦，还是我脱轨，你说萤火再多美，我的心就飘雪，去追你的感觉，莫非心碎更能挣脱离别，想你爱已花美，让我走不进你的世界。 LA 的我像 Tokyo 的你，我也试着接受他们没有交接，看着你伴飞飞出我的视线，每回告别好嫉妒，你头也不回，日以继夜，想念又在眼里作祟，我无言相对，樱花在风中翻飞，给我的一切，别爱你的拒绝，也许爱该像樱花般凋谢，缺少那的完美，像你擦肩而过，我的泪，哦哦哦哦哦哦，去追你的感觉，我的心碎更难沉重离别，想你爱已花美，想我走不进你的世界，哦

每一个人都期待着一份真挚的感情，一个真诚对待自己的人。所以如果你正拥有着这样的一份幸福的话，请记得一定要守护好它，不要让它仅仅只是成为了感情生活当中的一部插曲。继续在电波当中来分享这首好歌，陶喆《沙滩》。 空无一人，这片沙滩，风吹过来，蓝蓝海洋，我轻轻抖落鞋里的沙，看着我的脚印，

清清楚楚记得那天那句要我把你忘了，怎么能忘了？除非不呼吸，做梦努力太多天后，离别就是让人怀疑着自己，也恨不恨你可不能决定。也许这一切都是我不好，是我不知道，只有真心留不住男人一个拥抱，就算眼泪会是温柔的书包。可是爱如果是求来的，我也不想要，是我不好，是我还忘不掉，心痛只能用时间来消耗。毕竟当初是我输了一个给不起我永远的人，就算是我不好。 有没有看娱乐新闻呢？最近香港媒体报道，周杰伦呢在红馆开演唱会，他的心情是非常的好啊，并特别为香港的歌迷献唱广东歌《一生中最爱》，带来了惊喜。而据了解呢，一向是周杰伦粉丝的 Angelababy 呢，虽然预产期在即，但是呢他仍然冒险挺着大肚子来捧场，捧场的还有邱淑贞以及周泰昆凌。一起来听到是来自于周杰伦带来的《轨迹》。 怎么隐藏我的悲伤，失去你的地方，你的发香散得匆忙，我已经跟不上。闭上 想再做我自己，别回头，情已去，缘已尽。很想你，也不是因为失去你，爱了你，用尽我全心全力。你生气，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情难了，难再续。难走心，人纷飞，爱相随，哪怕用一生去追，我又怎能都追得回？与你相偎，我为你痴，为你累，风雨我都不后悔，我又怎能无路可退？曾经深情，你给了谁？ 我如何面对？云纷飞，

刻就是你给我的幸运， 融化人类的气息， 接触的皮肤有温度，甚至会呼吸。 十秒钟内空间大交换，第三周有小开， 爱着的你 能否用古怪， 我念得出去年寂寞，我陪你珍惜， 越是热闹拼图让我生命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 除了我绝对不背叛你。 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幸运， 融化 人类的气息，十秒钟内空间大交换，第三周有小爱着的你 能否有古怪， 我念不出去你寂寞，我陪你担心， 要是念到病毒 让我生命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 除了我绝对不背叛你。 蔡琴的歌就像是一杯岁月的美酒，越是久远越是醇香。她波澜不惊的歌声当中是一种被遗忘了的古老语言，有着一种古典的浪漫，一种优雅的感伤，嗓音低回婉转，醇厚沉稳，极富感染力，是那种让你平静的歌手，把声音平铺在你的面前，入住任何渲染的笔墨却已经色彩斑斓。蔡琴把月光射下来， 深深地爱上一个心脏在哪儿，怦然的隐隐的，它就像一小火慢慢的捂着你眼里的光和热，护着贴背贴心的门，你再转身我就昏了，该怎么好呢，今晚的夜色特别烦人，怕不放过小小的一点灰尘，让眼底手心发汗的情人们变得慢吞吞，好心人快把月光射下来，就算只有半秒黑暗，好心人快把月光射下来，这样的爱才算是爱，闪不得月光快快把它射下来，花草的香才上得来，好心人快把月光射下来，我要你爱。 何人，护着贴背贴心的门，你才转身我就昏了，该怎么好呢？今晚的月色特别烦人，它不放过小小的一点灰尘，让眼底手心发汗的情人们变得难分辨。好心人快把月光射下来，就算只有半秒黑暗，好心人快把月光射下来，这样的爱才算是爱。闪躲的月光快快把它射下来，把采的香菜上得来，好心人快把月光射下来，我要你爱。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想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皆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1月17日，星期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今年春运，不少车站取了新科技，北京、上海、南昌等城市火车站增加了刷脸验证通道，广州南站等推出了智能机器人，可以答疑指路拍照，北京站手机摇一摇可享受多种服务。关于扎捆蔬菜的胶带甲醛超标10倍，长期食用这样的蔬菜可能致癌的说法近日在网上热传。经人民日报求证栏目调查，胶带捆绑蔬菜中的甲醛含量未超标，不会危害健康。北京发布关于